像一条固执的鱼，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。年少时过虔诚发过的誓，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。这晚浮世结局还是失去你。 是。

在敲打我窗，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，记忆中的 声音，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著名节目主持人董卿， 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告诉我说，他说其实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很简单，你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所以我总觉得我还应该很努力的去把自己变得更好，让他在未来真正懂得的时候，他对于你有爱也有尊敬，他从你身上可以学到一些好的品质。我不想放弃我继续成长的可能，我不想因为他我就变得止步不前了。 金桥国际董事长赵鹏， 我在十年前就提出了，做企业也一定要做这种学习性的企业。我们现在很多的虽然是大学毕业生或者研究生毕业，甚至是博士毕业，他们在具体工作的时候呢，实际上还缺很多的东西。比如我们企业的员工，那从我们的基础员工到核心员工，到我们的中层干部、高层干部，我们专门公司有一个商学院来负责对不同层次员工的培训计划，来对他们进行持续不断培训，包括我自己也在不断的进行学习，来满足这种市场竞争以及企业发展的需求。 国华首饰品牌 CEO 王一， 对于年轻的创业者，我想说的是，第一，创业不要盲目，一定要在你之前所积累的工作经验上面充分的发掘人脉，然后充分的想清楚之后我们再来动手。但是一旦走上了这条路，就不要犹豫，还是那句话，专注，并且要有一往无前的勇气。这个也是我们企业能够发展到今天，从市场上得益于市场给我们的一个经验。我觉得要么不做，要做你就要做到卓越的一个态度。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，什么是经典？ 我认为经典就是从来不流行，永远不过时。 我觉得经典就是想到它会有一定的年代感，会属于是某一个年代人专属于的一些记忆。 什么是经典？跟普通的相比，好的就是经典。 红色歌曲，红色娘子军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有什么可 反正一切来不及，反正没有了自己。真的好想你，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。 我是孙燕姿，现在是晚上11点，放一首轻音乐，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。 每一首歌